面前，淑女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呀，这嗓子，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各位好，我是听着郑磊这声音发颤我就有点哆嗦的徐冉。 我以为说我是听着郑磊声音长大的徐冉。 那还不至于 啊，不至于啊，已经大了，已经大了啊。 听着您这节目，有点想哭。 别，来来来，你词儿呢？ 我词儿呢啊，来，就是让你吓的，你知道吗？ 哎、 各位，这是 FM98.2AM927 双频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是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关注之后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一下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现在的节目的视频画面输出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手机直播的平台是花椒直播，如果您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呦，我今天这个嗓子不太好啊，大家担待着听啊，这个 没关系， 今天靠嗓子不行了，咱们靠颜值啊。 你啊 来 你 啊来来来，把话筒关了吧，把镜头也关了。 你怎么骂人呢？什么你啊， 都往我这儿放。 不行， 都往我跟一梦这儿放。 我这个爸比 马导， 说到一梦了，咱们介绍介绍啊。咱们介绍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马导。 啊，今天这个马导一直看着我们在这乐啊，觉得哎，正来就你这嗓子，看你定场诗怎么过去啊。 然后结果没想到果然劈了。 啊，反正这个连轱辘带爬过去了啊。再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青年广播的优秀主持人，青年演，不能说演员，习惯了。 我们的同事一梦，欢迎。 一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这个屋里比较热啊，一梦脸红不是因为我们，咱们再说好。 你想啥呢？人脸红也得是因为小哥哥呀，也不能是因为你啊。 你脸怎么不红啊？ 我扛热。 就是咱们薄厚这事儿就不说了啊，还是扛热，对不对？ 扛热说明我们没， 哎呀， 没那啥。 我的脸都红了。 是我们直播间因为有后面大屏，大家也能看，可以看得到啊，在我们后面有6块 LED 屏，所以这是一个 前面 的。对， 前面 前后 都是灯啊。 对， 这个今天呢，请大家来呢，我们这个戏中戏这一趴呢，主要来的是一个小品《心直口快》，不知道没有人看过。在辽视呢，是一个团队组合的啊，一系列小品。这个里边这个小翠儿啊，就是今天这心直口快，就是说，反正我说话不中听，你爱听不听，就这个。 对， 基本上一看面都是哟，你怎么又胖了？哟，最近看的好难看呀。哎，你是不是憔悴了？大哥，你还有几天呀？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话套路啊。今天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那就别讲了。那一会儿你们两个谁来这个词儿啊？ 你吧。 不行，我这个嗓子来不了。 鉴于你今天的嗓子情况，我觉得你来挺合适的。 来就来，呼吧呼啊。 行啊， 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一起来围读这个心直口快。 好， 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第一部，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网剧叫做《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 等了好久了哈， 是在优酷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也不错，6895万。就是仔细看一看，卡斯阵容其实非常抢眼。 这就是我们大军师司马懿这个上下两部分开嘛？ 对，原班人马，吴秀波、刘涛、李晨、张钧甯、唐艺昕、王洛勇、刘欢等等。这剧情呢是从司马懿面对一生的劲敌诸葛亮开始讲起的，也叙述了他们在群雄割据混战的后三国时代，实现了从辅臣到权倾大位的后半生的一个转变啊。那从司马懿戎装佩剑意气风发，再到诸葛亮手持白鹤羽扇挥斥方遒，这都预示着一场场的对战呼之欲出。所以呢，司马懿的身份呢也变成了托孤重臣，进一步走进了曹方时代的政治权力中枢，还遇到了人生的最大对手诸葛亮。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军事联盟 城在播出的时候也是大火了一阵儿哈， 对对对对，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我们的榜首位置介绍这一 部。我们当时也围读了其中好几段啊， 对， 都是挺精彩的。 对，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上半部的这个军师联盟其实讲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也写了魏国大军师司马懿，哎，这个如履薄冰啊，机智传奇啊，谋冠天下的前半生的故事，主要是文斗。那如今正在热播的这第二部《虎嗅龙吟》，主要讲的是迟暮老年的司马懿在朝堂之上，面对更加狡猾的对手的一种斗智斗勇。 嗯， 怎么说呢？有种家虎跟卧龙的对决的感觉。 其实啊，咱们这两天还经常有人在讨论啊，关于这个大军师之这个司马懿啊，上一部叫《军师联盟》嘛，他这个大家说啊，不是你这明明都拍一起拍完的，一起剪完的，干嘛分两部往外放啊？大家也纷纷的讨论啊，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呢？等我再了解了解一些细节，再跟大家 说，再跟大家透露一些小秘密 啊。但是呢，以前有几部电影啊，让变成这个两部之后呢，本来特别期待，一变成上下之后令我特别气愤。 为什么呢？ 第一个这么干的谁呢？就是在我心目中让我比较气愤的是谁呢？吴宇森导演的《赤壁》。 对， 哦，上下，嗯， 当时等着盼着这个众多明星加盟，《赤壁》好不容易上映了，扛扛扛扛，演了2个多小时，没点火。赤壁，你倒是烧啊！结果呢，下一部再等他下集看啊，又等了好长时间看下集，这个也就罢了。结果舞蹈再接再厉，又出现了一个太平轮， 又是上下， 哎，又是上下。刚看第一部的时候给我弄懵了啊，太平轮上，我以为这个电影就叫太平轮上，是讲的发生在太平轮上的一件事儿。 那没想到 后来 还有太平轮下， 后来发现还有下， 就是太平轮下的事儿，是吗？ 太刺激了，这个相当于泰坦尼克嘛，一个是上，一个是沉了。 磊啊， 啊， 你收收声吧！ 啊，都有劈了是吧？ 这特别吓人。 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生病，这是气的。 真不是我们话筒的过啊！ 啊，这个分成上下两部之后呢，这个当时给我这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一种伤害啊！好，咱不先不讨论了。 嗯。 但是大军师呢，还是有很多人在等着看的。 对。 我们也这段时间看一看啊，哪个桥段比较好，拿来围读一下。哎，好，恢复 一下，对， 恢复 理智。 我们再来介绍 第二部。 花谢花飞花满天， 最近这部剧其实也比较热乎 啊，主要这个演员阵容也挺好的， 对， 它的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但是播放量也是3522万，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你看这海报看着就赏心悦目， 哎，比较养眼，一眼就看到这个何润东了，然后就看着 张 馨予，然后朱一龙等等等等啊。我这么一说等等等等，是不是对其他人不太公平啊？ 你等等等等是因为你其他那些人你都觉得不认识 啊，这有道理啊， 是吧？ 他主要讲述了这花满天 年轻演员， 不慎受伤失忆了，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寻找到了千寻，千羽是谁，并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两个人萌生情愫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说这个神京城啊，四大家族，萧家、司马家、花家和谢家是皇帝最为倚重的这个豪门贵胄。说花家大公子是花满天何润东所侍，与谢家千金谢千寻啊，这么个千寻啊，张馨予所侍的青梅竹马。你说花满天，又想起了古龙小说里面花满楼，那个老厉害了啊。他们两个人 差哪儿跟哪儿啊？你赶紧介绍这一部。 你不觉得他们都是走各种各样，他们这个名字就是来借鉴各种各样的名著吗？ 那成吧。 花满天，谢千寻， 就 差个再来个，你看还有什么姓萧的是吧？再来个萧千羽，不就齐了吗？是吧？ 成吧。 再来一个司马小凤、陆小凤出来了， 那成吧。然后这故事怎么着了？ 这个他俩私定终身啊，但是这个没办法，这个皇帝宠爱的 肯定得还有一个 啊，有公主，有一个公主啊，这个皇帝宠爱的公主特别这个 千年女二 啊，痴恋着花满天啊，就这个花满天准备迎娶这个谢千寻之际，谢家出事儿了，花满天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救出这个千寻。此时花满天奉命护送这个倾城公主前往这个藩邦和亲啊，这个倾城公主就是挺喜欢他的，本意欲趁和亲之际是掩护千寻逃走，然而被人发现了，于是啊各种最后还换脸呀，千寻成了公主啊，公主成了千寻呐，互换身份呐，最后很这么让人大家哎挺期待这么一个故事啊。好，第三部。 第三部这么快啊，叫《一起同过窗》第二季。 刚才我光在这个吐槽了，然后把时间耽误了点，您快介绍。 哎呦呵，催我。这是在优酷独播的，单人播放量呢也还挺不错的，2781万。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部卡司就没有我们前两部介绍的卡司阵容那么强大了，而也依然达到了不错的播放成绩啊。说的是什么呢？也是青春题材剧，最近这种题材的网剧非常非常多，什么《你好旧时》。时光啊，小时光啊，等等，就是这种啊，小美好啊，特别多。这一部的剧情讲述的是，在新的学年，很多主角呢都上大二了， 结束了大一的这个骄傲啊、浮躁啊等等，那么很多人都顺利的升入了大二，而主角萧海洋也是如愿以偿的通过了大一的考试，没有留级。不是现在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都这么低吗？ 60分万岁，61分浪费， 没有留级是吗？而不是说60分万岁的问题，是不留级就 OK。 我觉得这跟第一季有关系，可能第一季他这成绩就不怎么地， 应该是啊。说大一的同窗情谊依然继续着，但是过了一个假期，大二开始旧同学离开了一波，新同学又继续加入了，所以也让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呢，顾一新跟着家里人一起去美国上学了，毕十三把这份牵挂变成了在学习上奋发的动力。转学生呢叫许连翘，新转入电社班，好像还带着一种神秘的任务。然后呢，原来的班主任离开了，这也让原来散漫的电社班开始变得团结起来了。人物呢有一个新旧的交替。跟大二课业的丰富和繁重相比呢，2015级电社班大二的同窗故事也特别精彩。因为总之嘛，就经过了一年，都长大了一岁，原来的青涩也渐渐褪去，开始重新重视自己的梦想啊，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一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啊，那我们上半时段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网大吧。这个介绍的网大是《将军在上之极乐净土》，播放平台是优酷，播放量是264万。 嚯， 这个大家可能是比较知道啊，这也是跟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网剧剧集《将军在上》是一起同步的。 对， 它是整个这么一个 IP 做下来的，包括它这个网大也是三部曲，它是系列网络电影中的第一部。这网剧这两天前段时间一直 也在上， 也在抱着啊。 对， 这里面饰演就是网剧剧集中呢，饰演秋华的这个王轩担纲这个将军在上系列网络电影的主演啊。与这个就是翟宇佳呀饰演的这个组成的这个一个 CP， 重新建构了一个古装励志的喜剧。他大家可能因为看他这个将军在上的这个系列网剧呢，可能对他是有这么一个惯性冲击的。也就是说大家这个网剧的这个成绩不错，网大我们来看一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优酷来看一下。好，我们上半时段啊暂时到这里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一起来围读心直口快，一首白夜送给大家。 天的夜，有没有重演？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消费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各位好，我是徐冉。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击关注之后，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输出的这个画面了。以及呢，我们还有一种可以观看视频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找到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关注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的。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欢迎马导。 还有我们的青年主持人，也是我们982的优秀主持人啊，一梦。一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上半时段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啊，下半时段我们要聊的这个就是要一起围读的这个心直口快一小品。你马上开始改口了，这小品确实都是东北人演的 啊 啊，你开始就是吧？ 提前进入一下气氛跟状态。 其实我们知道辽视啊，这些年给我们推出了很多不错的团队和组合， 对对对， 张子栋啊什么的，这一系列乔杉修睿啊， 对， 这都是从这个辽视的一个个的就是综艺节目中体现出来的。像最早的爱笑会议室等等，真让大家特别开心的去看。你看一梦长着两只无辜的大眼睛，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小，他没看 过。长着两只无辜大眼睛， 你看长着两只无辜一双啊，无辜的，真的那个 两只无辜大。主持人今天可能病了，你知道吗？脑子也转不动了。 爱笑会议室得有7-8年了吧，最少。 有了。 对，其实现在还有这个团队呢， 是吧？ 对， 最少这开始也得有七八年了。那个时候就是张子栋他们的那个时候， 对， 所以那个一梦当时真的。上初中 啊，对，可能不太关注这个。 你关注得了吗？那时候你得好好学习，谁让你看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啊？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玩物丧志？这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你那个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主要任务是学习。 对。 然后你才能将来使劲使劲的看，像王哥一样， 没毛病， 没毛病。哎，好，我们还是先听一下这个片段啊。我把它咱们这一段呢，基本上扒下来了，中间呢去掉了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原版的《心直口快》，一会儿呢我们就往上找一找这个感觉。 哎， 啊， 二米啊， 啊，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们呀？ 没有。 不会吧，不可能，自打我下嫁到你们家以后，你可从来没做过饭，你今天这么勤勤给我们仨做饭，指定是有事求我的。 哎呀，老公，你怎么说话就这么直呢？啥事不能含蓄点儿？你 哎，大姐，我就喜欢我大姐夫说话直，而且我大姐夫还遗传慧眼，他什么都能看出来。其实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从小我俩一块长大，对我特别好。然后呢，他这两天来城里找工作，没地儿住啊。我寻思让他在咱家凑合两天。 你看看，你看看，就我看出来了吧？就我这智商，那我跟你说， 就这点事儿啊，直说呗。没事，让他来了住我屋，正好是个伴。 行， 对呀，来就来吧，也不差你一副碗筷了哈。 可是那个，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他这人吧，说话有点直， 直好啊，说明人实在。你看你大姐夫，这心直口快的，多好。 哎，低调。我跟你说，二姐，直好，说明这个人简单、善良。 对，大姐夫说太对了， 这人就太简单太善良了、哦、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啊、他这个职吧跟我大姐夫那个职是两股道、啊、 不能都是一个道的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啊、哦、啊啊我跟你说阿米啊你这事办得不错哎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嗯、对吧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这是对的啊二驴子这事你干得一点都不驴大姐夫给你点个赞啊来我跟你说 啊一会儿啊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都得热情明白不嗯得给二米长脸啊 没办法、啊嗯、谢谢大姐夫、 哎、应该的 吃吃吃没见了 啊！想死我了！ 怎么你一点都没变？ 瞅瞅把你胖的，怀孕了！啥时候生？让我爸给你攒点备鸡蛋，我给你下奶。 没怀孕？拉倒吧！没怀孕能胖这样？肯定是男孩，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碜。那个 女孩，女孩行了吧？跟小时候一样，一开玩笑就生气。 不是那个翠儿啊，我没胖，我就是瘦的不太明显。 还不好意思了，那怀就怀呗，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啊，你说你要是怀孕了，你还不得像他似的，胖的像个鬼子呢？ 这小时候，这鼓谁呀、啊？你说啥呢？这我大姐、啊、 大姑 不是什么谁大姑 大姐呀、啊、我那意思就是你的身体好你可不能再吃了啊、哦、再吃你就爆炸了 这个啊这我大姐夫啊啊 你好你好 大姐夫 哎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属你最漂亮就毛发重了点 这我是男的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啊、 哟大姐夫哎不会说话了、哎、其实我夸人吧就会这一句、哦、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好啊就是这段心直口快啊啊听出来这种一听啊确实没啥心眼按理说呢这种人相处着应该没有防备心大家应该挺开心的 但是就是不太舒服 就是太没心眼到这种程度的话吧你真的受不了 真的是很难受 就是你看我和于浩见着徐冉见着王哥什么时候敢说实话呀什么时候是藏着掖着不行你得收着点 你啥意思呀 你看知道了为什么不敢说了吧就 你啥意思呀不是 说你漂亮了 啊我觉得这你可以说 哎对 没事我扛得住 我所以说我俩什么时候说过实话 经历过都是有过经历的人 都有过经历的人有过经历的人啊 是的 那咱们呢 没事整呗 这里整哎这已经开始已经这口已经到了啊我们刚才今天就不麻烦马导了这么猛的角就归徐冉怎么样马导 哪个 小翠儿 小翠儿多猛啊、哎、就是 明明你比较合适吗 我嗓子我今天嗓子不哑了我肯定来 好 等我等改天我等我嗓子好我重新来一遍 行没问题 是吧然后这里面有个毛发特别重的非马导莫属 来镜头切给马导、 啊、这看看 特别合适 大姐夫你这毛发重吗 特别合适 那剩下这个话语量比较那这个跟个鼓似的这事儿吧就别耽误人一梦了还是我来这个鼓就是大姐是吧 可以 这鼓谁呀、啊、 你跟马导也挺搭的 你看我和马导是一家 对挺搭的 你看我俩脸型也像是不是就是我的 你这话问过人马导吗人马导同意吗 你先把他推到拉了我再说一遍这个然后呢这个那就那个二米粒就是由一梦来了 好 这个二米粒呢也是还挺豪爽的一个女性然后呢她这个朋友你怎么交这么个朋友怎么办 你怎么回事啊你 一会儿这个听马导的三二一我们就准备开始好吧 好 来啊 来 听哎听马导了 哎三二一起光哎二米啊 啊 你是不是有事求我们啊 没有 不会吧不可能自打我下嫁到你们家以后啊你可从来没做过饭你今儿这么勤快给我们仨做饭指定一会儿求我们 哎呀老公你怎么说话这么直呢那啥事不能含蓄点啊 哎大米粒儿我就喜欢咱大姐夫说话直而且我大姐夫呢还有一双慧眼他什么都能看出来 哎，其实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从小我俩一块长大，对我特别好。然后呢，他这两天呢来城里找个工作呢，没地儿住啊。我不寻思让他来咱家凑合两天。 你看看，你看看，就我看出来了吧？就我这智商，那我跟你说， 哎呀，来就来吧，那也不差那一副碗筷了。 好，可是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 啊、 哦，他这个人吧，说话有点直。 直好啊，那说明人实在。你看你大姐夫这心直口快的，多好。 哎，低调啊！我跟你说，二米啊，直好。 嗯。 哎，说明这个人啊，简单善良。 嗯，对，大姐夫说的太对了，这人就简单，太善良了。 哦， 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 啊， 他这个直吧，跟我大姐夫那直呢是两股道。 那不能，都是一个道的，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呢。 啊， 我跟你说，二米啊， 啊， 你这事儿啊办得不错。 哎，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对吧？ 嗯 嗯， 这时候你伸手帮忙。哎，这就是对的。 嗯， 二驴子，这事儿你干的一点也不驴。大姐夫、啊，给你点个赞啊！哎，我跟你说啊， 哎， 一会儿啊，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都得热情，明白不？ 嗯嗯嗯、 哎，得给二米长脸。 嗯，没问题，放心吧。 哎呀，谢谢大姐夫。 哎，应该的。 来，吃吧吃吧，来吃吃吃啊！ 哎，来了来了来了，我同学这是， 这是二米家呀。 哎呀，还二米家小翠儿。 二米呀、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想死我了！ 可不，你一点都没变。 那瞅瞅你给胖的， 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啥时候生啊？让我爸给你攒点笨鸡蛋，好给你下奶。 不是我没怀孕。 可拉倒吧，没怀孕能胖成这样啊？我跟你说，指定是个男孩，不然能长这么磕碜吗？ 那个， 哎，女孩，行了吧？哎呦，跟小时候一样，一开玩笑就生气。 不是那个错啊，我没胖，我就是瘦的不太明显。 这还不好意思了，那怀就怀呗，有啥大不了的呀？你说这你要怀孕了，还不得像他似的胖的跟个鼓似的？ 瞎说话， 这鼓谁呀、啊？ 你说啥呢？ 就我哎，就我大姐。 哎呀，哎大鼓，哎不是， 那谁大鼓啊？ 哎大姐呀、啊，那我那意思是你这身体好。但你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那爆炸了，你这。 你好啊。 这是 啊，这我大姐夫。 啊，你好，你好。 啊，大姐夫。 欢迎你啊。 这你几个女的里头啊，就属你最漂亮，挺好。就这毛发重了点。 那我是男的，肯定毛发重吧？ 对呀、啊。大姐夫。 哎。 哎呀，不会说话了。其实吧，我夸人就会这么一句话。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咋说话呢？我的妈，大姐夫， 哎， 对不起， 嗨、 不是，他那有点直。 没事没事，我们都是一个道上的，但是我发现啊，他道行比我深呢。 哎，二米， 哎， 我才反应过来啊，这大米粒儿跟大姐夫，他俩两口子 啊、 哎呀。真应了老人说那句话了，这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我出去办点事儿去。我 说，哎， 哎，大姐， 干啥去啊？ 还干啥呀？干啥去啊？那这不来客人了吗？那晚上做猪肉炖白菜，我上超市拱两颗白菜去。 哎呀，姐， 别走，你别走。 哎，你别走，你别走。 哎， 我再问你啊。 哎，你别拉我，我在这儿呢。 你是干啥的？ 我是物业。 对，那个我大姐夫他是物业，特别优秀，好好说话 啊。物业我知道呀，物业、就是小区门口那看大门的嘛。 啊，对，也是看大门的也算啊。 啊，对，嗯，对吧？你看没说错、 啊。对，没错。 哎，我们村啊，只有好狗才能看大门的。 去去边去， 这了不起呀、啊，这真行。 哎， 好狗 大姐夫， 大姐夫 ，对不起啊。 没事，我知道他夸我呢。他夸我是条好狗， 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跟你说，二米啊，他在咱们家住这两天呀、 啊， 你可一直要跟着他，明白不？ 为啥呀？ 我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呀、啊。另外，我跟你说啊，俺俩不是一个道上的，从现在开始，俺俩分道扬镳。 看， 哪位徐冉了？都啥时候生啊？你咋还到唐山了？ 不是，我想找一下，就是那种特别夹子的那种感觉、 想找一种比较垮的那东北口音。 对，但是难、啊、 这个确确实实 垮不下来啊。 如果不是这个，如果不是 我不太会这样说话了。 你看你还容易改不回来呢，你别乐啊，我跟你说。 真的吗？ 啊， 别这样，领导会扣我钱的。 这个你知道，这个咱们国内啊，这个地区各个地区这个语言差异非常大， 对， 感染性特别强，让你这个 你能不能行？ 这就跟传染病差不多，威力特别强的有两个地方的话，一个是东北话，一个是天津话。 真的东北话没跑， 你宿舍但凡有这两个地方的人， 宿舍但凡有这 个地方，哎，你基本上就好 了，搭档也不行。我跟你说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屋一共八个人，那个时候住宿条件非常差， 嗯， 然后呢就我一东北的， 嗯， 剩下你看我上铺是内蒙古的， 嗯， 然后我对面呢有江西的和甘肃的，然后那边有湖北湖南的，还有北京和河北的， 没事， 就我一东北的， 美国都能给你带成东北的。 第一学期啊，全班就我这个普通话的面貌不好，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都不 好，我改回来了。我们北京的孩子已经彻底变成东北话了，就是完全过不来。 真的，你知道吗？ 倍儿美。但我们对面那宿舍，只要一出门，全骂他，全天津话，就因为有一天津哥们儿，哎，特别好。看到人家在那正翻东西呢，咔在那找呢，结果进了一屋，大哥一进来了，哎，找嘛呢？哎呀，我就翻点东西，你怎么说我找嘛呢？这个当时天津话也是传染性特别强， 那 一梦就是毫无压力。东北人 对，对，但我大连话还是跟这个东北话有点区别的。 对，人都说大连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不是 再不说话，开玩笑，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辽宁话是东北话中口音最重的一个地方。 对，嗯，沈阳那边的， 对，就是比较就是这个它这调值不够， 太垮了， 对，低的特别狠。 嗯，但是我发现好像大连，就我认识的几个大连人哈，就有点不太乐意说自己是东北人。 对， 为什么呢？ 就我想问问为什么呀， 就是 算了当我没问。而且你知道吗，大连话我觉得它 主要感觉大连是东北的一朵奇葩，它这个话，它就是大连话跟东北话就 很不太一样， 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什么卡秃噜皮儿了，这就是大连话， 叫搁外屋地挠刀鱼，挠刀鱼一拘令，像你一哆嗦，然后把什么是卡一大份卡秃噜皮。 你能说中文吗？ 就是我当时没，我记不太清了。就我们有特别练这口的一个朋友们，就什么搁外屋地，就是在厨房挠刀鱼，就是炖带鱼， 挠刀鱼， 带鱼一拘令，就是这鱼动了一下， 就动了一下，对对对。 不行，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都变味了啊！咱不说这些。 对，到时候把四个主持人全带跑了。 哎呀，咱你看马导都插不上话，我们以后生生把马导改过来，让他以后导不了戏。以后想导只能导小品。 人马导说：“别你我导不了戏了，我以后不来了，行了吗？” 要不你就导小品，要舞台剧你是基本上你就接了这事儿， 基本上告别了。 哎，马导，在你们舞台剧的排练当中，你使用方言你怎么看呀？就是你愿意使用方言吗？就让演员。 其实方言有一个在舞台剧里有妙用，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就是如果是舞台剧里需要使用方言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讲那种方言版的普通话， 哦， 就带点味儿， 就是你能听懂。 对， 嗯， 但是方言呢在演员训练上有一个奇效，就是如果这个人的普通话实在特别不好的话， 哦， 然后语感的话先用方言带入语感， 嗯， 再去找这个戏的戏感就更好一点。 哦，哎，这是一招。哎， 我记得当年在排白鹿原的时候，就这一部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张嘉译排的这个，他就说他们一开始尝试用普通话去演白鹿原， 嗯， 就发现完全没感觉，嗯，但是如果用纯粹的陕西方言去演的话 也不灵。对， 后来所以他们就改成了陕普，你看是，嗯，就是有一些话他会用这个，大家能知道你是说在说陕西话，但是他也不妨碍听众或者是观众 其实 观赏 这个里面表现最直接的就是《武林外传》，佟掌柜一直是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陕西话， 对， 你一点都不觉得跳。 对， 那这个神啊，你一点没问题啊，然后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无所谓啊。 但他其实他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普通， 对，他那个陕西话也不是特别陕西，他就是你看我们有川普、陕普、广普等等的，都是带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口音，然后呢你还能听懂。 对， 就刚才像马老师这个排练，用一部如果说某一个演员他在普通话台词这个确实难以过关的时候，可能用这个用一些方言确实是有 能够找到感觉。 对，那既然说到这儿啊，咱就想聊一聊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各大卫视有很多很多的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大量的喜剧演员都出现这个舞台上，不乏一些从事这个舞台剧和话剧的这个职业的一些演员们。 嗯， 那但是呢由于这个体量所限，我们看他们在舞台上表现那个就是啊喜剧的那些一些段落也好，一些小品也好啊，一些片段也好，总觉得跟我们在 话剧舞台上和舞台剧舞台上所看到的东西感觉是两股劲儿，完全完全不一样。 嗯， 马导能跟我们分分这个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有几个人啊，用自己的语言、肢体动作来呈现一段故事，或怎么怎么样？它的区别主要在哪儿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电视上的表现的喜剧手法要比那个舞台剧要更直观一点。 嗯， 要更适应这个电视的这种剪辑的这种程度，所以可能我们表演的时候就只需要表演出来一层意思就可以。 嗯， 但是舞台剧的演员需要表演出来两层意思，哦，是台词的行动线，然后人物的行动线，还有人物内心的情感线， 嗯， 这两个。 哎，那我能不能理解为？舞台剧演员要求的功力要更深厚一些，因为他要表现的内容更复杂。 可以这么说，他需要做更多的功课吧。 我老给马导挖坑， 对，他需要做更多，但是好的喜剧演员也挺难的。对，嗯，也很难。 你看这个，这不是坑，这个我觉得打起来确实感觉好容易得罪人似的， 肯定会。 我刚才得罪了所有大连姑娘，我说什么了？ 没事，你出去你就知道你怎么着了。 不过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如果他经常在电视上演喜剧节目的话， 嗯， 突然过来演一个喜剧的话剧， 嗯， 即便是像我们说的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品牌的那个喜剧话剧，他， 嗯， 也需要一个过程。 嗯， 即便现在就据我们所知，我们这边的演员去他那个品牌底下演那个舞台剧，他也偏重于要话剧出身的演员。 嗯， 那个电视出来的他还是有一些需要。 其实这个区别真挺大的， 术业有专攻嘛。 你像前段时间我看这个叫表演者言， 嗯， 啊，这个周迅联合电影频道做的一系列的， 哦， 每期就是十来分钟啊，请来都是全是影帝影后，没有你要没挂这头衔的话，你基本上就是都优就是比如必须是某个节的啊，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然后呢，其中踩到赵立新老师的时候， 嗯， 一部剧我忘了大先生什么，他有一部剧 大先生 三万七千字的台词 啊， 你先默下来吧，就是一个提词器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就三万七千字的台词先背得利利索索的， 嗯， 然后呢周迅还开玩笑的问他，就中间没个提词舞的吗？他说没有，这传承也没法混了。但是其实我们舞台剧的演员这方面的功力你就必须去修炼。 对呀，啊， 像前段时间马导他们复排的这个龙夫往事吧， 对对， 就是当时只有两个演员， 对， 从头到尾的这一部戏下来，你这是一个基本功。 对， 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小品的演员呢，因为小品演员他体量短，他可能需要你十几分钟， 嗯， 用超强的爆发力把这一切全展现出来， 对， 完事儿。 对， 啊，这个区别其实就非常非常大。 对， 但是真的就像马老师所说的，我觉得好的喜剧演员，就小品演员也特别难得。这么多年，我们记住了多少 小品演员， 有多少呢？其实要说一双手能数过来，可能有点夸张， 嗯， 但是往大了算，应该是不超过三十人吧。 对,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品演员来说，节奏跟气口其实太重要了。 对 对， 我觉得这比你背台词，这可能不同程度，就是不同方向的难度啊。你一个台词你是提前一秒出还是退后一秒出，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做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也围读了很多很多的剧本， 嗯， 我们从来都不敢说自己在演这个剧，因为觉得跟人家专业的 这个 把握节奏的就感觉差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围夺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要想往那个节奏去靠就已经很难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考验功夫的啊。 马导导不导过喜剧？ 导，都导， 这个 小品也导， 这小品也导， 全能。 他是改行是有希望的， 说好听点叫跨界。 这个说不能不好听的说啊，就是往好听的说啊。 反正我是小翠儿，我可以说。 对，你多彪啊，是不是？其实你看，你导小品的时候和导舞台剧的时候，就是自己感觉驾驭起来区别大吗？ 很大， 嗯， 很大。舞台剧的话，需要导演做的工作主要是往这个故事，还有就是研究角色、人物小传方面， 嗯嗯。 但是小品的话，就是看怎么好玩怎么来。 哎， 对， 哦， 但是也对演员来讲，其实小品说实话伤害挺大的，因为他， 嗯， 如果这个角色他立住了，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喜剧这几个咖， 你就改不回来了， 改不回来了。他演什么都得是这个，但是舞台剧演员或者其他的演员，他可以去打破自己之前的风格。 哎，这还真是。 对， 有的时候这个小品演员啊，一旦这个角色形象立住了， 对， 你演谁，就像当时陈佩斯老师啊， 对对， 演谁都是陈小二，没办法， 对 啊， 对，太深入人心了。 对，没，这是没有办法的， 嗯， 啊。所以说， 不过也不能说不是好事吧，嗯，我觉得他至少个人的就标签化就已经立在那儿了。 对呀，啊，那卓别林一辈子就演了一个卓别林， 对， 怎么样？是不是？他也非常非常的棒啊， 嗯， 啊。那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啊，在这么热的直播间里跟我们一起来围读。你看 这么热情， 一莫脸红，你脸真的没红，从头到尾 需要你帮帮的。 我这后脖梗子全是汗呢。 哎，我也是，浑身都是汗啊！感谢二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唯独心直口快，也感谢所有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嗯，感谢各位听众。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儿见。 明儿见。 却扬了一身土，漫漫长路叹息出尽是年华的孤独，心在梦里轻声唱，真系上了忧伤，昨天期待的成长，如今失望闯了忧伤，那片心要如何闯，什么能换来希望，不窗改变形象，自导一支舞，什么都看不清楚，什么也都抵挡不住，还好你走过一层雾，为命运一直孤注，眼伤痛过足，眼泪无数，理想旅途也要用最沸腾的温度来跳完这支舞，伤口烧得发烫，多愁善感的嘴角，何尝不是一种倔强。